这里是环球三十分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。眼下呢，一些旅行社推出了极地旅游，到北极或是南极去旅游。事实上，每一个临近北极的国家都在努力开拓着自己的北极旅游金矿，而俄罗斯的王牌呢，则是乘坐破冰船到北极极点旅行。 在这里，有嬉戏的金鱼群和迈着皇家步态的白熊。在这里，周围数百公里看不到文明社会的一个人，并非仅仅是滑着雪橇或是赶着狗爬犁的极限运动者。最近的十年时间里，北极成为了那些已经古，正如一些了解情况的人所说的，到北极旅游有一种不能用金钱描述的快乐。 到美国和欧亚大陆北部地区，其中包括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北部水域，再加上整个北冰洋，北极面积超过2000万平方公里，周边有五个国家，俄罗斯、加拿大、美国、挪威和丹麦。 这里的气候是多样的，并且夏季相当的温和。七月份的时候，温度很少有降到十度的时候。 要知道，这条北冰洋海路是俄罗斯东西部之间最短的海上路线。另外还有其他的看点，冰川、楚科。 公园是北冰洋上距大陆较远的无人岛。公园的官方代表尤利亚·彼得洛娃就该岛的海国家的6500多人参观过俄罗斯北极。游客们到这里来，首先是想目睹人类未曾触及的惊叹的蔚蓝色。这里有瀑布和鸟类的悬崖，夏天的时候，数万只海鸟聚集在这里。还有，游客们到这里来，是想看一看自然环境下的珍稀动物，其中很多的动物已经被纳入红皮书当中，比如有几次是熊的整个家庭，大家都相当的惊喜。对于很多的游客来说，能够与北极熊相遇，或是明信片。 据尤利亚·彼得洛娃介绍，中国旅行者是俄罗斯北极公园的常客。他说， 与2017年相比，中国游客数量增加了150人，而且大多数的游客选择乘坐破冰船到北极点去。 13天的旅行需要支付28000美元，但是要明白，能够载游客到达北极点的俄罗斯50周年胜利核动力三人间破冰船可为游客们提供以下服务：桑拿、游泳池、健身房，还可以打篮球、排球和 旅行的销售非常快，来自于不同国家的游客到北极点参观，获取新的知识和难以忘怀的印象。